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出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幻 想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 今年开始我多咗个习惯。 千禧年代，萧乐文。 除了尝试将自己看过的书写低书名做记录，还尝试将一些重点和对自己的提醒做一些简单的归纳。接下来一年，我希望听更多市民听众的心声，了解他们不同的生活。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陈总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陈总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搵嚟澳门大赛车大湾区 GT 杯亚军莫子乐同第一届亚洲模拟赛车锦标赛总冠军钟浩轩。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曾经我哋都系听住佢嘅失恋作品大嘅。 当初的歌低困扰过，先懂得低歌难除去痛楚。不安的心境占领我，也会过，就让那岁月去冲淡经过。已接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回忆当中总有伤口。 J 今次的作品有首次填词的新晋作曲人彭家维，对方其实本身都是他的乐迷来的，觉得不少失恋的人都有听过 J 的作品，而歌者也都一定同样经历过很多感情上的起跌，所以他写了那些伤我也有过这份歌词。 曾回到初失真的最初，而成长的身伤痛掠过，回归当初简单。 作曲罗力威，填词彭家维，编曲监制 Johnny Yim。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有我 关心妍，那些伤我也有过。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乐坛诗人 Nick Cave 独唱音乐会。 Girl in amber longs to slumber shuts the bathroom door。 以委婉低沉的歌声向虚空祷告。电视节目《演艺盛会》愚者的祷告 ，Nick Cave 亚历山大公独唱音乐会，今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文化通识 free 2020, 应该2022年了第一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在直播室里面呢我们有主持文杰华还有 米克 和神秘飞好久没跟你做节目好开心 新一年了我们又开始做节目 是的没错那就讲回呢我就很记得呢你以前住的宿舍呢就很叻体育的咁啊，乜嘢都几乎大满贯。咁啊，有一个运动咧，我唔知道你最中意系乜嘢。 我啊，我最中意其实从中学开始足球啊、篮球啊，其实都系好中意嘅运动。 你咁高啊，梗系篮球啦。 诶，但系呢个系迷思嚟嘅。 哦， 其实咧，我睇得最多嘅反而系足球嘅。 系、 哦、系啊，可能我已经矮咗噶啦。即系本来可能更高 。我哋咧好中意咧，就喺九龙仔公园咧，就有呢一个足球场，咁啊睇波，同埋夜波吓，夜晚黑打咧就真系唔同嘅气氛。 同埋宿舍咧又近咧，即系嗰啲宿友又去睇啊，然后去围观啊，嗰种感觉系啊，你讲翻起都系嗰种大学时期一个好好嘅时光。 一个非常之我每一年做社交嘅时候咧，最喜欢嘅活动啦。咁啊，点解好似扯到好远咁啊？讲足球，今日咧就唔系讲足球，但系咧我就觉得听众点提咧，这个题目都相当得意，叫逆境波。 系啊， 咁就好似当场波咁样去打。当逆境嚟嘅时候啊，咁我就唔知几时兴起呢一个咁嘅名称嘅。 系咯， 都好几年噶啦， 系咪啊？ 好几年，不过即系都系单位数啦，即系十年以内啊，十年前就冇呢个 term 嘅，呢几年有，呢几年好多 YouTube 咧都有好多人喺度讲逆境波，咁嗰个字眼咧已经系香港兴嘅，就系从打波出嚟，咩波？乒乓波、足球、篮球、羽毛球、高尔夫球都全部都要打逆境波，即系话你可以喺嗰场波度边咧系。反超前， 系 后来居上，反败为胜， 逆转胜 啊，就咁样啦。 咁有英文名称噶，叫 uphill battle， 系 uphill battle。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你又好似踩单车，你要踩上去个山坡咧，非常之吃力。咁意思即系话一场非常之难打嘅比赛。 系 咁，所以我谂逆境嘅意思咧，其实就话咧，我谂喺体育嘅人，你知而家香港系体育嘅。主場咁滯啦喺香港電台大部分節目都是體育節目。咁我哋睇到呢、這、一個李慧詩啊踩單車咧，你真係覺得好犀利啊！咁就係有好多難關要過，同埋咧亦都有一啲預計唔到嘅危險啊！咁所以咧用波呢樣嘢嚟到去表達咧，我覺得都係好有趣，就令到有一種張力喺嗰個處理逆境嘅問題上邊啊！ 當咧去諗逆境波作為一個比喻，即係以球賽去比喻人生啦。通常往往是讲的、又会令我想起一些东西，就是究竟处在、就是、一场逆境波里面，你的心态究竟是什么？ 嗯，没错， 就是说你已经落后了，或者你未开波已经知道对方比你强，那你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保守的态度啊，还是进攻的态度呢？你已经落后了一球了，那我应该继续防守，不要输得太多，还是应该主动一点继续出击，系嘛，或者甚至要搏嘅， 系， 即系我少啲防守啦，打多啲进攻，然后追翻个球咧。我觉得个关键原来都几值得去讨论嘅，即系喺人生嘅比喻里边，举例，原来要睇嘅系赛制，即系话你呢场波究竟系一场过定系点先？ 系 嗱，如果呢一个系一个联赛嘅球赛，咁啊落后咗唔紧要啊，咁啊你咪慢慢打咯，唔好输太多，等下一场。但系如果系杯赛就唔同啦，一次定生死。咁你落后你都要局打啦， 所以要讲策略啦， 冇错， 流唔流力啦，诸如此类，有冇第二次机会啦，系嘛？嗱，咁我知道神秘飞咧，其实你以前少年时代咧都系一个波友嚟嘅，都系个运动嘅能手啊吓。嗱，咁所以我哋睇波咧或者睇比赛呢啲运动嘅比赛咧，唔系净系睇嗰个赛事点样进行，赢定输，同埋计算嘅方法，而家去到几多球，而系话咦？嗰、那个运动员本身佢点样去做决定咧？系咪喺呢个关口？ 我唔系少年时代运动能手啊，我中年老年都系运动能手啊。 冇错冇错， 喂，我唔行得，以前行得嘅时候就打篮球。坐咗轮椅咪有轮椅篮球咯。 系啊， 一样系轮椅乒乓波出代表香港出席嘅呢个英联邦一样啊，一样系中年都而家都系。可以游水噶， 系、当然当然。 所以一样系逆境波咧，就话佢而家逆境波啊，化将佢 變咗個球賽，其實佢根本個淵源咧就講嗰種逆境嘅智慧， 冇 錯， 即係話我哋英文叫做 adversity， 即係你處於逆境嘅時候，你點樣面對個逆境？咁你當你可以當從波打，你亦都可以當人生係一場波，你亦都可以當而家 COVID-19 喺香港都係一場波，你點樣去面對？係嘛？所以逆境波咧，其實咧就話一場球賽其實可以分好多層次嘅。有啲係物質上嘅逆境，有啲係精神上、哲學上嘅逆境，有啲甚至一種咧就都係逆境波，就其實一個更廣闊嘅，我哋叫做咩？叫做佛家講叫共業。 哦， 話依個仲更嗰、那個範圍仲更廣啦。你話依個全世界嗰啲單片其實都係一種共業。 啊，咁啊一定有理由嘅。 係嘛？不過我哋問題已經有個閒有個閒話講咗，點解有共業咧？就話一個劫啊嘛，一個劫嘅報啊嘛，咁我咪有個俗語講咪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劫報，係嘛？我哋平時咧成日講噶啦，已經咪就係呢個共劫出嚟啦。 慘在未風流就開始劫墮啊嘛， 真係好嘥啊！ 你香港都好耐啦。 系 叹咗好耐啦，未有咁风流咁耐折堕咧，有一个双底嚟。 睇下几时出生啦，有啲朋友，例如我哋即系大学工作见吓，啱啱入大学喺呢两年之间入大学嘅同学就好惨啦，系嘛？佢就未享受到即系大学时期嘅嗰种自由啊，校园生活啊，就已经一入嚟就打逆境波。 系， 即系佢以为呢一个就系常设嘅大学生活，但系其实佢就未经历过一个所谓舒服嘅顺境嘅校园生活。 系啦，咁啊，于是但系咧就是、一个好好嘅锻炼嚟嘅。可能咧听翻我哋讲以前学生会点做噶、或者系嗰啲运作如何咧，佢真系觉得哇呢、這个梦境咧，到而家我哋系冇嘅，交费用嘅人都好少啊，诸如此类咁啊。咁、但系逆境一定会有发生。尤其是咧，如果你一路赢咧，你都要小心。因為我見過用翻比賽嚟到做例子啊嚇，喺我哋嘅社堂啊呢、這個宋柯咧，往往咧就當佢打籃球去到最後嘅時候，佢已經攞咗好多分，於是一鬆手就嘿俾嗰啲坐喺度嗰啲等嗰啲嚟出嚟打啦，佢哋又諗住唞咯喎。 個教練又未必諗住係鬆手嘅，諗住係即係平均。 系啦，就俾佢哋出去啦，唔一味胜券在握。但系短短嘅一分钟、你可以连输好多分。咁啊，所以咧讲翻逆境波呢样嘢咧，我哋而家都面对紧嘅。就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吓。 系啦， 而家系嚟到可能吓，即系希望唔系啦，就是、第五波嘅呢一个疫情啊。咁啊，嗱，头先咧，阿米哈你都讲到嗰个态度如何，就讲出嚟就容易。 系啊， 有时就系你唔系咁做都唔得。就是说你有耐性啦，你有冷静啦，你要冷静啦。但是冷静那个冲击呢是很考人的。即是你平日的质素是怎样呢、我见到太多人是不能够冷静的。 这个你讲起心理学呢研究这个逆境呢 ,adversity 呢他提出一个很好的英文字来代表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怎么坐、怎么坐了叫做 core。CORE 系 所谓 core 咧，就每个英文字母都代表一种对付逆境嘅态度。 哦，四个态度， 四个态度。咁啊，第一个 C 咧就讲 control， 系 即系话咧，你如果遇咗逆境嘅时候咧，你话打输波嗰阵咧，你系失控，或者你好多人遇咗逆境嘅时候喺度发烂渣， 系 话譬如女性咧，通常有个形容叫做咩？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你面对逆境嗱，呢个对女性，女性针对女性啊，定系男性都唔掂噶。 我都用嘅其实， 你都会一哭二闹三上吊，你话问人你真系失控。所以你一定要控制住，你輸咗咧，你要沉着應戰。我哋叫做依個叫做係迎難而上啊嘛。你要沉着應嘅 control。第二個咧就好有用嘅，個 O 字啊，個 O 字咧講叫 ownership。ownership 即係話咧問題，你要明白處咗依個逆境嘅時候個責任誰屬。 係， 就好多人咧就姓賴嘅。所以就唔啦，唔系赖自己啊，赖依赖路，最衰就系你噶，最衰就系嗰个球员嘅问 球证啊，或者 系嘛球证，话问题就嗰个 ownership 就咧，其实一定要自省，自己反省咧，其实咧最重要嘅责任系自己，搞成咁样嗱，依个好紧要 ，attitude 个 ownership。第三样嘢个 R 咧就讲个 reach， 即系话咧个 reach 嘅意思咧就话你究竟你处咗逆境嘅时候咧，会对你发生啲咩？其他方面的影響，你譬如話有些人跟老婆嗌交，咁佢翻工咧 就冇晒心机。嗱，呢个就 reach 啦。 呢个好老公系。 好啊， 好似好陌生。 因为问题，因为我唔影响你其他嘢噶嘛。你问题，因为你问题心情唔如意，变咗你读书又冇心机。好多嘢咧，就个 reach 出嚟，我哋要可远可近。 嗯， 究竟 reach 去到几远？有啲人咧就搞到话要自杀，要咩性？ 系 个 reach。第四样嘢咧，个 E 咧，亦都同逆境波好有关系，叫 endurance。你嗰个忍容嘅韧力，你个容忍力，你嗰个包容力。所以好有用嘅，即系呢四样嘢啊 ，C O R E 啊，系对付逆境波嘅一个四大原则。 寻晚咧，即系英超赛事咧，即系正正就睇咗呢一个即系 C O R E 里边嘅 C 啊。因为咧有一场赛事就系讲紧即系阿仙奴嗰场赛事，就系话球赛突然间喺顺境嘅时候咧，球员就犯咗个错误，咁啊攞咗12码，即系输咗个12码。咁輸十二碼，咁啊輸十二碼咪輸一球啫嘛，唔緊要噶。但係啲球員就開始好激動，因為本來贏緊波， 失咗控啊，失控啦。 咁咧就去拗數，咁啊後衞咧就拗數嘅時候，球證就發咗一面黃牌俾佢。咁啊輸咗個十二碼，輸咗一球，輸埋個黃牌，轉個頭，突然間一個衝動，又再領多面黃牌，然後就兩黃一紅，所以就輸咗十二碼，因為失控攞咗個黃牌，然後再打少一個。即係有陣時逆境波就係咁， 一連串 係啦， 叫做禍不單行。 冇錯，連鎖反應。當你輸咗，然後你未站穩住，即係陣腳，然後再繼續失控咧，其實就會繼續輸落去。嗰陣時就冇好難去再平反翻。 嗯，明白明白。所以咧，其實 C O R E 都代表咗好多種所謂傷啊。我哋講嘅譬如 adversity 啦嚇，即係逆境嘅智商都有啦，叫 AQ 嚇，咁啊裏邊亦都包括咗 EQ、IQ 各樣 Q 啊， 係啊 喺裏邊嚇。 細個嘅時候明明話 IQ 係最重要嘅，越嚟越大個咧就 開始講 EQ 最 重要啦，仲有個心臟嘅 Q 添啊，有個聲點樣控制你個心肺功能嘅 Q， 好特別。即係最後發覺原來即係如果我哋攞翻闊啲啦，即係話究竟係先天定係後天去面對逆境嘅重要性咧，往往可能真係後天。你怎樣控制，怎樣鍛鍊， 要鍛鍊的 可能是更重要。 沒錯的，這個好像駕車一樣，即是很多人可能考了五次才考到牌但是這個不是你輸的，即是再歸套賽跑是就是你可能變成一個你都很少拿到告票的或者不超速的一個駕駛人但有一些說一次過考到，但是他跟著有半年沒得駕因為已經罰到超分所以都是路面經驗所以有些是可以培養的有些 Q 真的可以培養但是你AQ 你不知道幾時你需要嘛一個逆境一來你不是可以等或者預計那就看你的質素了我覺得米哈剛才你說的就是你 本身有的和後天學習的啦我就會覺得有一些人真的天生鎮定一點 是的 是 不是你 呢我覺得是你我覺得不好意思我們的師生之關的恩怨但是神秘飛真的很鎮靜我未見過神秘飛 激到啊 有沒有失控時候 呢我老婆知道啊我 但是你在社交場合等等你都控制得到已經得一個顯示了 其實是不是順或者逆呢其實純粹是一個態度問題 沒錯 以前法國作家這個巴爾扎克呢有一句名句很有意思的對逆境波即是沒有所謂順逆他說你遇到一塊石頭那塊石頭可以成為你的半腳石那這個變成逆境咯但那塊石頭也可以成為你的戰腳石那就變成順境了純粹因為石頭是你怎樣去對付應付這塊石頭怎樣去好好地處理你是從一個哪個角度其實是一個同板的兩面可以是順可以是逆你說它逆其實它是順所以等於這個搭半腳石和這個是戰腳石咧，就等於老子所講嘅叫做禍係福之所以，福係禍之所伏， 係嘛？ 所以冇所謂，冇咩叫禍，咩叫福咧？其實裏邊其實都係互相依附嘅。 講開巴爾扎克就，我覺得亦都提醒我哋，就係面對逆境咧，除咗係心態轉變，可能都係視覺嘅轉變。即係巴爾扎克嘅小説或者佢。為人就不講了不過小說的話就是他看東西很細緻而且拿到很闊的、 是 不是就是說我們 面對面前的一件事，可能就會聚焦落去，就係嗰件事。但係巴爾扎克嘅小説，你會發覺咧，佢永遠都係攞到最闊最闊。如果是镜头去讲咧，就是每次都好远嘅个景，由个远景一路 慢慢 系啦，慢慢讲晒周边嘅东西，然后慢慢入去，你就发觉其实人生百态啊嘛，系咪？所谓人间喜剧就系咁，就系、是、你发觉其实人间里边充满咗唔同嘅剧本，充满咗唔同嘅情节。你可能经历紧一个逆境嘅时候，其实你嘅逆境可能成就咗别人嘅顺境啊，系咪？一定 系 相对噶嘛， 系系。 咁而放翻出去，即系所谓嘅即系一个大嘅一个业先算啦。其實裏面咪、就是輪流 去扮演呢個角色，可能呢個都是一個角度的轉變。 係，同埋咧，巴爾扎克的洞悉力咧係強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話佢產生一些所謂典型人物的講法啦。係， 冇錯冇錯。 咁啊，譬如話一個女房東，一我哋畫都識畫得出嚟啦，頭上有呢個頭髮卷啊，著咗對好毛拖鞋諸如此類咁樣，但係咧就好似鷹咁嘅鼻啊。就好好刻薄嘅一個要收租嘅一個女人， 唔知點解去到周星馳嘅電影裏面都出現翻嘅， 即係直情喺畫家筆下都會活靈活現啊！但係咧，由於佢有呢啲典型嘅睇法同埋對即係一啲事情嘅本質嘅理解咧，咁變咗佢咧負責設計呢一場波嘅。即係場景咧，係有曬陣啊型啊， 係 咁，所以佢嘅戲劇又好好睇啦嚇，即係人同人之間嘅互動又好好睇啦。咁嗱呢個咧，原來都係對於逆境嘅一個好重要嘅即係質素訓練，就係你了唔了解而家你喺乜嘢處境， 係 你周圍嘅周端係啲咩人，佢哋會有啲咩反應，而你應該點樣去做，攞翻個場，係嘛？ 攞翻個主場， 攞翻個主場，係啦。咁啊，即係原來咧呢啲有好多條件㗎喎、但係如果逆境一嚟嘅時候，我哋冇曬啊，我哋又唔可以 Google， 我唔可以去抄資料啦，我哋啊連手機都冇埋啦，等等咧，咁、你就要真係我哋有訓練到就係要有記性，同埋唔係要靠咁多工具，會唔會咧？ 我覺得剛才講到半腳石或者戰腳石，其中巴爾扎克的故事或者人生另一個令我想起的就是你心裏面一定有一個盤石，即是話當你幾亂的時候你總有一個方法令自己淡定。巴爾扎克有一個很、就是、出名的嗜好，就是他大量喝咖啡。他說他自己呢，如果不是在咖啡館的裡面呢， 系写唔到嘢， 就必然系喺去咖啡馆嘅路上。 哦， 佢人生系离不开咖啡，即系讲紧系即系用数十杯每日去饮。但系嗰种饮就系、是、你发觉佢开始慢慢变成咗一种当然咖啡系应该系兴奋作用啦。但系对于佢嚟讲就系一种条件嘅镇静，即系话，当你闻到嗰种香味，当你饮到嗰啖咖啡，你就醒啦。个人就揾翻自己嘅步稳个节奏，咁就可以喺。亂中就可以找到個罪。 哇，好 好，這些技術層面喝咖啡，但其實主要是那個價值那個哲學層面，就是你一定就香港人時常說的，當你處逆境的時候你一定要懂得執生、所以佛家裡面有講話問題，你不要有意境逆心、心隨境轉，而是倒回轉、剛才你說的拿個主場，文傑說過、以心就制境、所以問題就是境轉，然後呢就境不轉路轉，路不轉就人轉人不轉就心轉、你懂得自己就是執生，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好，因為 懂得轉即係轉彎，或者你死牛一邊咧，咪走入呢個牛角尖咯，死胡同咯，行唔通咯。 頭先米哈話佢尋晚睇嗰場波咧，就真係顯現到一個質地嘅問題，就係咧頭先阿岑日飛你講到嗰個心轉咧，其實心轉咧好在乎一個基本嘅性情，就係樂唔樂觀。係，你會發現咧，一個樂觀嘅人咧，佢會鎮靜。因為佢個信念可能佢有宗教信仰，可能冇。但他會覺得好的事情會發生，這個是幫到他呢，即係處變不驚同埋有耐性去等。咁嗱，呢個信心喺邊度嚟咧就唔知啦。有時我哋都覺得啲太樂觀人好討厭嘅。 嗱，呢個文傑話樂觀嗱，我哋幾樣嘢就話，我哋講翻技術層面，又先講飲咖啡啦。除咗飲咖啡，我哋講咧，其實一個人處於逆境嘅時候，有好多人話，如果你講逆境勢啊，每個人一日咧，有人計算過係遇到20。中逆境嘅，個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即係等唔到巴士啊！ 等到巴士都係因為逆境嚟嘅，所以萬身處唔開心嘅情況咧，有幾樣嘢可以做嘅技術上面。第一咧就係 多做運動。 嗯， 你跑下步、打下波，踩下單車， 多啲安多 慢跑、嗯、有安多芬。 嗯， 咁啊，安多芬出嚟咧，除咗運動，仲有依個咩食黑色朱古力。 哦，系 啊，依、這個又阿文 抗氧化， 得， 黑色朱古力又食香蕉都掂喎，都有安多芬出喎， 冇錯， 係嘛？依啲就係呢啲咪技術層面咧，你嘅令到一個人咧有安多芬出嚟咧，你成個人就開心啲，減壓啊！我哋嗰時阿巴士阿叔嗰個名言，有壓力有壓力要解決，係嘛？就係香港人嘅經典嚟嘅，變咗 係啊，同埋擁抱。在疫症期間、哦、其中一個研究就是說我們擁抱少了、 嗯、 所以人的樂觀呢就好像少了、 哦、我未想到中間的關係被人擁抱是不是令到我們感覺良好然後還要可以有自信心的呢 回來再談、 好啊回來要再談現在要看一看在新聞報告之前就是黃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相信不少人都會外出的留意這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十點半回來之後我們繼續講今天的廣東廣西的題目是逆境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喺社区传播，正密切观察系咪存在爆发，形容处于一个临界点。陈肇始话：，寻日多一名有一成望月楼食客喺检疫中心检测呈阳性，呢名食客同早前确诊嘅机组人员喺同一时段用膳。但雙方坐的位置相隔較遠，專家曾經指存在短途空氣傳播，他對此感到擔心。陳肇始又說，衛生防護中心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發現機組人員和爸爸坐的近門位置，有些人離開餐廳時可能會經過，但沒有面對面接觸，目前已經找到這個時段用膳的大部分人。他表示追蹤工作一直進行，包括觀察在檢疫中心有沒有與望月樓群組相關的更多個案，以及追蹤第二、第三層密切接觸者。政府分別完成三個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行動，全部沒有人確診。馬鞍山西沙路600號雅典居第六座早上大約7時半完成強檢，直至凌晨2時半大約30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政府派員到訪大約100戶，當中8戶沒有人應門，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住戶。有曾經在雅典居工作的市民表示，由於病毒有潛伏期，為求安心今早特登回到去雅典居接受檢測。他說不希望本港爆發第五波疫情，因為疫情已經持續了2年，但亦都認為如果要爆發亦都無法控制。另外，北角英皇道275號南天大廈和東涌影灣園第二期影圖軒第六座早上亦都分別完成強檢，沒有人確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網誌表示，正入住竹篙灣指定檢疫設施，但在1月5日仍未完成檢疫的外佣會有序地分批遷往麗豪航天城酒店接受檢疫。這個酒店提供的1138個房間在1月份期間絕大部分只能用來對沖竹篙灣檢疫中心原本用作外佣檢疫的1000個單位，來港外佣人數仍未能夠在短時間內大幅回升。羅志光表示，當局正繼續密切努力和合適和有意成為外佣指定檢疫設施的酒店洽商，希望在短期內陸續有好消息公布。他又說，菲律賓和印尼兩個香港外佣主要來源地近期疫情仍在放緩，但能不能夠避過新一波疫情的反彈風險就有待觀察。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參拜感受山太陽宮，是金正恩今年的首個公開活動。金正恩向北韓已故領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獻上花籃，隨後走入永生廳瞻仰遺容並鞠躬致敬。報道說，勞動黨政治局常委崔龍海等多名官員隨行，金正恩妹妹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亦都有一同合照。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咧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咧系充足嘅，只不过咧嚟打针嘅人咧就远远冇我哋可以处理嘅咁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啦，因为变种病毒嘅肆虐，疫苗保护咧始终都系最有效嘅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每个国家有它的一部宪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新的国家成立，每个新国家成立的时候都制定他自己的一部宪法。所以宪法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一份身份证，用来去参与国际社会的时候，令到國際社會去了解到呢個國家嘅歷史啊，佢嘅基本嘅價值觀念啊，同埋咧呢個國家嘅政府嘅體制嘅。咁啲憲法雖然有好多條文係比較技術性啦，但係佢最終嚟講咧都係反映到嗰個國家嘅歷史同埋文化嘅。 憲法一分鐘。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第二節的廣東廣西跟大家講講，現在是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是發出了。剛才岑日飛就說我們一日平均可能有20個逆境，我就 等不到巴士都逆境， 是啊， 升降機一直不上來， 被老婆罵了。 這個是每日20次， 你真是好不好咪下。OK， 我今朝就真系谂到，真系见到有五个逆境出现咗嘅。今朝我打烂咗玻璃杯，咁跟住咧就淋淋声执好咗就出嚟啦。然之后咧就发现咧就有一个单车好慢咁样往前边走。咁你知咧喺西沙公路咧，佢有好多单车，但系佢冇单车径嘅。我哋都唔敢超前，因为对面线就系双程路啊嘛。咁咧你又唔知个急弯有冇嘅，所以好危险。于是唯有成队车等嗰个单车一个啦，咁佢又好慢条斯理啦吓。 佢都快唔到， 系啦，佢个 core 好强，所以佢唔怕你哋。 核心肌肉好强。 系啦，到底我哋咁喺后边咧，系佢嘅逆境，因为佢喺我哋前边系我哋嘅逆境咧，即系呢个成。都要推敲啊！ 你要 control 得好好咯， 唔 失控嘅。有啲人咧 你喺公路上得啦，有啲失控啊，即刻出現啊，就不停響腔，啵啵啵啵啵響冇用嘅， 冇用嘅。 前面搭面塞車，你響腔都改變唔到事實㗎，已經係表現出佢已經失控啦，已經。 啊！但係你唔好話喺即係西貢嘅公路咧，我哋好多你話逆境咧係層出不窮嘅。但是呢就亦都睇到啲司机嘅好大嘅耐性。 嗯。 譬如话前边踩緊单车嘅人我哋好少撥佢嘅。即係觉得第一真唔好啦嚇親佢啦，因为佢个反应会有危险。有时就会有成群嘅牛啊。喺过马路中心佢真係停低咗度望下你。所以你打个招呼唔喐。咁我哋又唔敢。即係響安啊， 亦都冇用， 亦都唔好。咁有時有啲野豬咁樣嚇，又有啦嚇。咁即係你就會發現咧，嗰條路考咗你好多好多耐性。呢個都係一個逆境嘅時候嗰個好嘅訓練啊。咁我就唔知啦。我住喺嗰區，我每日都有訓練。你嘅訓練係咩咧？ 我就係聽緊嘅時候就係覺得，打爛個玻璃杯，但係都冇整親。其实都几好啊即有阵时顺境和逆境就是这个即心态转换。我成日觉得逆境顺境呢，其中一个你要采取进攻定防守的心态呢，我觉得你先要去想清楚，除了你的赛制，另外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身份。即是你究竟是强队定弱队先。你这个逆境是恰如其分的逆境去令到你成长啊，定是还是你真是一时不幸。系嘛，輸咗半場波，咁你去追翻。這個我覺得幾重要，就係你知道自己嗰個位置嚇，同你自己無論喺你個生活嘅位置，喺你個事業上邊，或者喺你個崗位上邊嘅位置。嗱，譬如命運嘅位置就好難講啦，即係你如果唔識命理就好難知道啊，究竟你係咪嗰年係打緊逆境，或者個十年打緊逆境。但係我就喺度諗嘅時候就係、是，究竟有冇人係一世都係弱隊嘅咧？即係當睇好多名人傳記，例如梵高咁先算。他是不是一世都打緊逆境波嘅咧？即係係咪冇順境嘅時候咧？嗱，佢細個嘅時候其實好簡單啫嘛，佢想做牧師啫嘛。咁但係去到做牧師太過熱心幫人，教會話：你唔可以咁熱心嘅，你咁樣會冇咗自己嘅地位㗎，你唔可以同嗰啲窮人一齊住㗎，你點都要即係保持翻自己嘅身份咁。咁我做唔到牧師啊嘛，咁啊做畫家啦咁。咁大家又話佢畫得唔靚喎。一世人都。賣過一幅畫，賣出過一幅畫，仲要佢細佬幫佢好多手先賣得出。到後期咁就，然後同遇到好朋友，好似高根，好似好認識係嘛，好惺惺相惜咁，但係又鬧翻咗。咁到之後就開始即係精神嘅疾病啊等等啊咁。即係有陣時點解 一個人啲逆境係咁多嘅咧？ 係咯，咁長時間嘅咧？ 喂，有啲人係的確啊，麥克係成世打緊逆境波啊！我舉個例咧。譬如貝多芬，28岁就開始隻耳開始聾啦，一直至到佢57岁，成30年咧，依30年佢都係打逆境波，因為佢要搞創作，要作曲，咁而佢隻耳啊越嚟越聾，後屘去到全聾，咁你話係咪佢喺成個過程人生過程依30年都係打緊逆境波？佢冇氣餒，佢一路咁樣繼續不斷啊層出不窮，越嚟越佳嘅創作，全部咁啊！另一個人咧就唔淨止話你貝多芬都話28岁先聾啫，另一個人咧阿文傑華就最熟噶啦，因為佢研究女權啊嘛 ，Helen Keller。 系， 哇！佢1968年死啊，但系佢岁半啊，已经只眼盲咗，加埋耳聋咗，两样残疾。 佢真 系 好犀利。 哇！真系好劲。 系， 哇！佢系咪成世都逆境波咧？佢掂晒，即系话依个 Helen Keller 依个又聋又盲嘅，话又搞人权，又搞女权，又搞依个社会服务，搞好多嘢，要你几犀利？ 系。 哇！依個係好犀利，依個 好犀利，即係其實個老師仲犀利 嚇， 個老師唔好放棄佢。一日又聾又啞又盲，咁你點啫？你想你點可以點啫？係咪啊？咁於是就用個觸覺去教佢，因為咧，我諗佢好殷切地好想知道呢個世界，同埋同人溝通。咁呢樣嘢感動到佢，唔會放棄啊嚇。咁啊，有多啲呢啲老師啊，真係冇得頂啦，當然係嘛。咁但係咧，原來我哋仲有好多潛能咧，去到逆境嘅時候先可以發揮嘅，或者我哋真係冇用到啊。我哋係偏埋曬喺我哋嘅視覺啦，係嘛？即係所以咧，我哋阿米哈定。 定好清楚啦。香港有一個館咧，就係叫做黑暗中的對話館啦，係咪嚇？咁咧就係俾你試一個鐘頭，完全係一個黑暗嘅環境，大家唔講嘢，你係點樣去摸索你自己條路嘅咧？咁 因為喺香港呢個城市咧，其實我哋好少經歷完全嘅黑暗嘅。 嗯， 哪怕係你夜晚咁先算啦，其實街燈好光。 嗯、 我哋個城市嘅光係好強，係啊，即係你喺你當下嘅嗰個地點可能冇光啊，但係其他城市嘅光照上個天反翻落嚟咧，都會令到你仲係睇到。我記得有一次即係除咗即係喺黑暗對話裏面嘅經歷，就係、有一次喺一個英國嘅嗰啲礦嘅岩洞裏面啊，佢突然間熄燈。 嗯、 你真的第一次经历那种伸手不见五指，是你摆到眼前你都没有任何可以见到。 哇，大家惊叫。 而那个感觉，那个恐惧感呢，是你哇，原来你一生人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完全黑暗，然后你是无所指的恐惧。 嗯、 即是你有只曱甴在这里，我都知道我惊紧只曱甴。但是黑暗你是不知道你惊紧什么的，你就是惊紧一个哇空虚跌宕的状态。 嗯、 而这件事原来是生命人士经历紧，一路经历紧，而我哋旁人系冇办法，好容易攞到共鸣。我哋以为明白，但原来好难攞到共鸣。 嗯，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嚟讲，我哋又不可不知，因为而家我哋时常咧标榜嗰啲逆境自强嘅成功人士， 冇错。 其实咧，处人处逆境之中咧，能够喺逆境自强嘅百分比，我谂至多都唔少，唔多过10%。九成人咧就逆境都系。break down 嘅，冧曬嘅，或者唔淨止冧啊，仲會患咗精神病，咪有一種病症症狀叫做咩？叫做係 PTSD 係啊，災後 post 係traumatic PT 啊嘛 ，traumatic 係 stress disorder 係 PTSD。即是说呢啲叫创伤后嘅后遗症，即是话佢遇咗逆境嘅时候咧，佢就变咗成个人已经冧晒，患咗精神病。有好多人系因为喺逆境之中咧，系受唔住呢个逆境嘅打击。所以有时我哋讲咧，有时我觉得咧，话逆境打逆境波，但系嗰种逆境咧，有时咧。就要怎樣啊？如果是太過勁的逆境呢，可能令到個人頂不順，會焦慮，會抑鬱，會成。因為逆境適度的壓力是好的，現在香港人說有壓力有壓力，適度的壓力令到你能夠奮發，令到你能夠可以向前，但是會壓力太大呢，就反而令到個人呢就變成有精神又冧了。 這個香港是這樣，但是呢去年這個世界衛生組織都已經覺得呢，其實現在我們最大三大的文明病啊， 他 覺得跟文明有關的，就是抑鬱症啊，當然癌症，還有呢就是這個叫做艾滋病啦，還是即 我以為是肥胖添。 肥胖是不是一种病？ 过肥是过胖是一种病， 但又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不肥、但是在香港呢，即刚才岑日飞所说，其实在两年，即在2019年呢，其实是一个高峰来的，就是每五个成年的香港人呢、已经有一个呢是有这个抑郁的表征， 这么大我有十个， 或者创伤的后遗症， 而更惨的是我们是最长寿的。 诶，系咁啊，真系笑唔落啦。当然啦，咁而家咧，你话系咪会有第五波疫情？唔知啊。但喺第四波嘅时候咧，就已经咧有人会认为咧，因为呢一个保就业嘅计划又完咗啦，即系好多好即时嘅一个生活嘅问题都会出现啦。咁我哋可能系步入咗一个所谓精神嘅海啸啊。如果就真系几恐怖咧，啲海啸一嚟就冲走晒。 因为系一个结构性啊嘛，即系海啸嘅意思就系你唔系单一。的措施可以去處理，或者單一的幫助就可以處理，而是一個即係剛才即係岑老師講到係你作為一個災後嗱，一個災啦，因為災後有陣時點解我哋會有咁嘅壓力，就係我哋其實都有一個諗法，就係喺一個逆境之下，我哋能夠學習到啲乜嘢，係嘛？或者係喺個逆境嘅時候，經歷咗一次啦，我哋可以見到敏感於個逆。或者個災出現之前的一些條件，下次能夠更早去防範。但個問題就是在於人是一個很敏感的動物，即是話我下次見到呢個條件再出現的時候，我早過個災出現，我就開始產生個災後的嗰種壓力或者嗰種負影響。所以日本即係其中一位作家，即係叫道邊純一啦，咁佢都好有爭議性嘅其實。但係佢提出，因為佢本身係個醫生嚟嘅。 咁佢又提出一樣嘢，就係話人咧敏感係好，但係都要學識鈍感。 嗯， 即係因為敏感咧，我哋即係一般喺個而家講求創意啊，講求一個多元化嘅社會，就覺得一件好好嘅事情啦。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敏感本身都係一個病嚟嘅。 嗯， 即係嚟皮膚敏感， 嗯、 我哋係咪對於好多唔同嘅物質突然間有過多嘅反應？ 嗯， 心理上嘅敏感都係，就係、是、當好少嘅事情發生，你就好敏感嘅話咧，其實係一種病。一種或者一種會帶嚟病嘅一種問題，咁所以佢就提倡，其實我哋要鈍感一啲，有好多嘅事情可能係喺我哋腦裏邊嘅嗰個小劇場度發生咗，但係真實世界咧，佢未必會咁樣出現。咁尤其是喺逆境裏邊，我哋見到好多好多嘅signal不斷話俾你聽，哎呀，弊啦，要輸啦，要輸啦。但係呢一種面對呢種咁樣嘅signal，我哋應該咩狀態咧？鈍感可能係其中一個方案。 嗯， 但敏感可以好㗎，買下。人咧，譬如话讲，我好似同啲学生讲， 嗯， 你对时间敏感， 系， 你对死亡敏感，你就有资格成为文学家或者哲学家。 系， 有好多人话对时间唔敏感，对死亡唔敏感，唔谂死嘅问题，唔谂时间，哇，越嚟越老啦， 系， 咁佢就唔会喜欢文学同埋哲学， 系， 呢两样好重要嘅， 系， 要识得呢两样敏感就好啦， 但要平衡。系咪？即系如果相对太敏感啊，又太紧大件事喎。 我惧怕同敏感人一齐。 对于死亡有敏感啊，弊家伙啦，每日都出唔到街。 都话你对嗰啲咩艺术家咧，你只能够可远观而不可以近。 近不可亵玩。 我觉得由细到大都听得太多关于艺术家嘅神话啊，即系好似我哋难要栽培佢啦。 你欣赏佢得，你同佢相处你太挤啦。 系啦，我哋要欣赏佢啦，佢唔系一般嘅人嚟噶。佢食嘅嘢又唔同啦，係咪？我哋要俾多啲空間啦，即係無論咩年紀添。咁啊嗱，當然呢個我哋好樂意去製造呢個藝術嘅神話。如果唔係點去嚇有 M Plus 啊 咁多傳奇出現？ 我哋都要去有個距離去欣賞。但係咧，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係藝術家嚟嘅。即係話咧，我哋有一定嘅敏感嘅程度。但係一講到逆境波咧，我哋從一啲體育運動員咧，又會睇到唔同嘅特質。我哋唔会将艺术家同体育运动咧，我哋唔系要分割，但系我哋都系觉得有啲特征上唔同。譬如你听下呢个张家朗讲啊，我哋不断都会听佢噶，就系佢一路打嗰个剑击嘅时候咧，佢知道自己输紧嘅，佢于是佢知道如果咁样落去系唔掂嘅，佢一定要改变嘅策略。即系好似即系后来佢改变策略之后，佢追翻， 系一分一分 追，即系好普通咁讲，即系话咧佢抽离咗自己，将自己嘅身体或者个处境摆咗喺个逆境里边，系走紧落去噶啦。你可唔可？你仲知道仲有个主权嘅？个主场其实咧就系你离开咗你自己之后，去变化你另外一个自己。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可以操胜券嘅一个方法。但系我哋咧。太過緊張、太過悲觀嘅時候就抽身唔到啦。 但用運動呢一個例子咧就好好啊，因為講翻阿陳老師講 C O R E 個 O 啊，就係其實當刻講緊張家朗嘅嗰種心理嘅調整，其實背後係數以萬個小時嘅身體記憶去支撐住， 係 即係話佢個心理調整，但係個身體能唔能夠作出到嗰個配合？其實背後是有很多的練習，很多的一些基本的挑戰。我們很多時候打逆境波的時候就一般就會覺得哎我打逆境波就是我運氣不好啦，然後我心態已經轉變得很正面的了，為什麼都還未能夠去即戰勝過逆境呢？其實可能忽略了就是除了心理之外，我們經常強調心理正面思考，但其實後面還有一個就是你的實力，即是你有沒有通過一個好好的學習、鍛鍊、訓練去到一個足以去面對逆境還可以逆轉的條件呢？其實那個訓練是很重要 的。 這個就要你要很清楚你自己，你還有什麼能力，剩下什麼東西可以能夠發揮。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個絕對的逆境，但你要未氣餒。就說1997年出了一本書，3月的時候出了一本書，米哈定睇過啦，叫做《潛水中與蝴蝶》。 拍咗電影添， 拍電影啦，攞獎添啊！電影咁呢個《潛水中與蝴蝶》個主角咧就嗰個法國嗰個雜誌嘅 Ellie 嗰個編者，嗰個叫包懷啊，包懷。佢咧就因為43歲嘅時候一次中風，中完風又昏迷咗20日，然後醒翻嘅時候就幻想嗰種叫做 lock in syndrome， 即係呢個閉鎖 後遺症，一個中後遺症。 個潛水艇個比喻就係咁啦，就佢好似困咗喺一個密封嘅空間裏邊出唔到嚟咁。 咁但係咧嗱，佢而家計算自己實力㗎，佢全身個意識係清醒嘅，全身都動彈不得，只係剩翻隻左眼。 係。 我哋唯一嘅實力就是左眼， 冇錯。 咁你問題，你話你可以放棄啊嘛？佢冇放棄啊嘛？佢咪揾到個言語治療師咧，可以能夠話嗰隻左眼讀曬咁多個法文字母俾佢聽。 係， 如果隻左眼眨一下咧，即個字母係正確；隻左眼眨兩下咧，個字母就錯嘅。係，咁啊，根據依個咁樣嘅溝通咧，眨眼一下就嗰個字母，眨下兩下就字母係錯嘅，然後咧就係、是。斬咗200,000次嘅眼，寫咗本嗰本潛水中醫書，哇！真係犀利。 佢嗰個毅力，但係佢精神寄託咧，仍然喺嗰度嚇。 同埋嗰種毅力啦，係咪嗰種感動？即係話你面對，你諗下有陣時睇點解要睇別人嘅故事就係咁，就係、是、你覺得自己嘅逆境，但係如果你相對於其他人嘅逆境，其實可能你會覺得，你仲有好多優勢，你仲有。可能是支持你的家人，你的健全的身体，你自由的意志等等等等，是吧？那在这些这样的逆境里面，我们还可以发挥什么呢？可能真的是一个无论在哪一种逆境状态之下，都是要这样的方向 思考。是啊，不过米哈，有时我以前就成日笑，你不要下下将自己跟这个埃塞俄比亚来都比，就是人家不要吃啊，就是之类的，我会觉得很笑。但其实真的是的， 你 count your blessings， 就是年终啦，新年嚟啦，数算自己恩典咧，其实系重要嘅。不过咧，头先咧你提到一个运动员嘅训练咧，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哋就算唔系运动员都应该要做，但我自己系怕做嘅，就系、是、了解自己。 哦， 譬如运动员个教练系会不断嗱拍咗你，你头先系点练习嘅，点样会输？然之后咧，你睇翻你嗰段录影。你又明白你隻腳不夠力，或者你就行前了一步或者點。咁但我哋在日常生活就好少睇翻自己， 好少 係啦。譬如有時啲相唔靚，唔靚唔睇啦，唔要啦。 做完啲節目啊，自己都唔睇嘅。 係啊，我自己唔敢，我完全唔敢睇嘅，米哈都唔睇啊。 唔敢睇， 係啊，唔敢睇。 有陣時對住塊鏡太耐都驚， 唔使好耐我都驚。 同埋你要自己認識自己之餘咧，就所有嘅逆境波，無論係張家朗或者其他運動員咧，有一樣嘢一定要個特質要具備嘅，係要有自信心。你个冇咗自信咧就唔掂噶啦，一个古仔咧就讲呢个日本嘅最著名嘅，而家做在山嘅， 系 好多人传闻佢话患咗老人痴呆或者癌症，呢个传闻啫。如果仲存在咧，叫小泽征尔， 系 小泽征尔咧有次一个国际性嘅指挥比赛大赛嗰度咧，佢就指挥乐队，即系俾卷乐谱俾佢嚟指挥啦。咁佢指挥嘅时候咧，就发觉有啲地方唔和谐， 系 咁佢就叫嗰啲參與演奏嗰啲人再彈多次俾佢聽，聽完都係唔掂，咁佢就認為個樂譜係有問題。咁然後咧就在座嘅所有評判同埋作曲家咧一致同佢講樂譜係冇問題。咁但係咧佢又再睇，然後佢又肯定。你哋你啲權威評判話佢樂譜冇問題，作曲家話佢話我肯定樂譜有問題。咁呢個係佢嘅自信心。結果佢講完個説話咧，所有評判同埋作曲家都起身拍掌，原來係陰佢嘅。 咁衰 係啊！即係就係你睇你係咪有咁嘅信心？你認為咁啊？佢話我唔理得你哋咩評判點，我係話有問題有問題。咁全部起身拍咗，原來就依個係一個 trap 嚟嘅。 哇！呢個真係好差，製造嘅逆境啊！ 係啦，人造嘅逆境， 人造逆境。 不過 問題咁公平啊？你話 係啊？ 我覺得反而係自信心是要實力的支撐，所以 沒錯，同埋了解自己， 可能有些其他參賽者認為照抄照換，不敢說有問題，他肯定有問題，即證明他是有實力。 沒錯， 岑麥菲爾，你剛才說的那些製造逆境呢，往往是考一些名校啊，或者考一些政務官啊，即這些這麼難的位置呢裏面會出現的，等你呢行出你那個所謂舒服圈， 是舒適圈， 然後呢就譬如說陶傑經常說的例子，就其實我不知道要怎樣聽回來就是考劍橋的時候呢，即是你入到去呢是沒有凳坐的，咁咧，第一排五個嘅嗰啲叫做面試嘅人咧，就坐咗喺度。咁然之後咧，就嚟你就請坐啊。咦，冇凳嘅喎，點坐咧？咁你點自處咧？佢就即刻會睇到你啦。 嗱，喺香港，香港政府都識呢啲嘢喎。 係咩？ 有個嗱考 A.O. 嘅， 的朋友啦，同我講佢點樣考入 AO，過程係點，然後話嗰時嗰場考試咧，就話嗰啲 AO 嗰啲考官咧，俾份財務報告俾佢能夠做分析。 係。 咁然後咧，佢話過你俾佢哋考啊，你們俾心機做啊，限定三個鐘頭之內做完先。然後咧，佢睇完一輪，佢退翻咗嚟，我唔做。呢份嘢一定要三日先搞掂。 哦， 咁就考試啦。 哦， 咁就合格。 又係出係啊，唔係。 哇，你可以合格，可以唔合格嘅咁樣。 所以個判斷力究竟係擺喺邊個度？即係邊個話俾你？ 佢就係佢即係你未死做爛做，然後佢話我拒絕做，因為我認為要三日先搞掂呢份嘢。你計而家幾個鐘頭考，我係做唔到嘅，因為咁樣講咧。咦，这个就是自信心了。 这个故事是几多年代的先？ 廿年前啦， 所以可能唔同咗啦。 而家 官僚風氣可能唔同咗，而家可能未必會過。 我就講三十年前嘅 而家未必會過啊。 呢個考政務官嘅我聽過嘅試題啦， 係 就係三十幾年前咧，我諗係大概八零七九八零年代嗰時候咧，就係譬如有啲難民咧，就係入咗公海，入咗嚟香港，咁就擋唔到啊。 係 咁，於是咧就考政務官嘅考官就話啦，嗱。如果上司叫你開炮趕走他們，咁你做唔做咁樣？咁呢個係生死問題嚟啊嘛！咁到底你點咧？如果你唔做就唔聽話啦，你做就有問題啦。係 喎， 咁嗱，我唔知道答案，我唔知邊個叫做考到啊，唔考到啊。但呢個係製造逆境， 冇錯。 你當係一個模擬嘅考試，但其實有時會出現喺你嘅人生裏面。咁啊，一陣間咧，我哋仲有幾個觀點咧，會講一講啊，包括呢個躺平主義，我想提一提。 好啊。 咁或者我哋聽完新聞之後咧，我哋進入第三節嘅廣東廣西。如果你有意見，希望大家打嚟1872311。 公職何佩珊表示，海關早前亦都已經作內部檢討，包括喺改善人手配置同裝備，例如船上會有更好嘅設備，當出現反船嘅時候。船上的人员会较容易找到出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畅顺。而较早前因为强制检测而封闭嘅北角电厂街全线咧已经解封。龙翔道咧就有个道路工程啊，去到今晚嘅7点，龙翔道去油塘方向跟龙翔道游乐场部分嘅慢线会封闭，而土瓜湾嘅上乡道咧都有个道路工程啊，咁啊工程去到下昼嘅3点，上乡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同埋炮仗街之间嘅路段咧就会封闭，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经过嘅时候敬请留意翻啦。而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同埋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要佩戴。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雇佣条例，法定假日会逐步加到17日。第一个新加嘅假日系2022年5月8日嘅佛诞。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条例规定，但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收音机中 不断播。今年嘅正能量啊，咁啊，梗系运动员攞咁多奖牌啦。 体坛动静何正刚。 今年呢，香港的运动员呢都可以叫做踏入了一个成熟期了。我最希望呢都是足球给个好一点的成绩给我们看一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他会播映无数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系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三十一，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逢星期六晚十点， 星期日晚九点半， 经典大电影 让你一再回味。 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乐坛诗人 Nick Cave 独唱音乐会。 Girl in amber longs to slumber, shuts the bathroom door. 以委婉低沉的歌声向虚空祷告。 And the mercy seat is awaiting, and I think my head.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愚者的祷告。Nick Cave 亚历山大公独唱音乐会。今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三節的廣東廣西，我們的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在直播室裡面有米哈，還有岑日飛和主持文傑華。我們的開放熱線是 1872311， 還有面書是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歡迎大家打電話來和我們談談今天的話題，叫逆境波。剛才我們就提到就說這個叫世界卫生会啦吓，就已经系讲咧，呢个抑郁症咧，可能比呢个艾滋病癌症咧，都系过之而无不及啊。由于咧过去我谂呢个整个十年所发生嘅各种嘅国际嘅张力啊、疫情啊等等啊嘅矛盾啦，咁我谂咧。在逆境嚟講咧，抑鬱症係最難去拿捏嘅。譬如你話癌症都有一啲療程，係咪？咁但係抑鬱症係好主觀嘅，所以我哋都會即係提醒咧，好多人就話你唔好過咗條線，因為好難醫。 不過咧，嗰、那個係都幾多爭議，即係話究竟係你。腦裏面的分泌導致到你即有情緒的疾病啊，定係還是點咧？所以很多時候我哋講話，例如一些發展已發展國家啦，強調的其實是精神的亞健康，即係先不要講到佢即係會有抑鬱症那一步，係再推翻前先，究竟可不可以普遍開心啲，普遍咧個精神心理的嗰個健康咧係好啲？咁所以你見到近依五至十年其實係所謂正面思維咧，或者嗰啲心靈 念 係啦，心靈雞湯系列的書籍咧，都是大行其道嘅。剛才文教授講，即係關於，我哋唔應該同嗰啲即係貧民去比較咁先算啦。假設，我換過另一個說法嘅，就係美國其實近呢幾年咧，好流行所謂斯德哥主義嘅一個倡導嘅，就係話去翻古希臘嘅時候，斯德哥學派即係 Stoic， 即係話，其實我哋係咪應該時刻都想像自己，如果去到最艱難嘅時候，我哋捱埋得過先？如果最艰难的时候我都捱得过，其实我现在没什么需要害怕的，是不是照去咯，照活在当下，照去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假设你去到，如果用回古希腊的那个做法，就是你试试想象自己已经穷到要睡在厨房的地下睡三天，你可不可以睡你吃一些將要過期的食品得不得咁？咁 以前一定得，因為唔知幾時過期。 係冇錯，但係都知道麵包會酸嘅。不過即係去到今時今日，我諗係一個一個比喻嚟嘅，即係話你想像自己去到最低最低嘅生活水平，如果都能夠想像到，咁可能會幫到你面對緊自己更加珍惜自己已經有嘅東西。 因為其實頭先你話有嗰種苦，頭先古希臘嗰種苦行之 苦 行，其實因為我哋嘅身體咧已經有咗嗰種嘅示範。點解我成日喺節目當中鼓勵人哋要辟谷咧？ 係， 辟谷即係斷食，唔食嘢。原來個身體咧，當你個身體唔食嘢嘅時候咧，就係艱苦啦。冇嘢食，然後身體就會分泌咗好多對我哋有益嘅分泌嘅嘢出嚟，包括我哋嘅叫做饑餓素。原來呢個饑餓素咧，就會咧令到你會回復青春。話你想靚啲、青春啲，原來你就唔食嘢，反而會弱，因為有個好處嘅。乜嘢？人在艱苦之中，我哋嘅一種叫做其實一種磨練。 哦， 逆境係一種磨練。順境反而另外一個人會懈怠，走下坡路容易嘛？點解要 uphill battle 咧？就因為你走上坡路要吃力，吃力本身就係一種訓練，一種磨練嚟。其實有好處嘅。 文教授，我哋下次咧，當大家話我哋生得咁年青嘅時候，我哋識答。我哋過得太艱苦， 有青春素，有青春素出嚟。 不過頭先咧，阿米克講到斯多亞派咧，咁我哋以前就覺得哇，使唔使咁啊？即係佢哋非常之清教徒。兼你话苦行主义啊吓，咁咧你知咧，你叫香港人要苦行或者清教都几难，因为诱惑太多。 你都话点解要出国啊？食都冇得食，仲系为咩啊？啊，仲系为咩？ 自行逆境。 但系香港嘅最难嘅就系话，而家由圣诞节一路去到新历新年，跟住去到农历新年 不停有嘢食。 我哋系哇，真系一个暴饮暴食嘅， 冇错 嘅环境，即系大家将所有嘅抑郁啊化为食量啊，系嘛吓？咁就但当然系两样嘢嚟嘅。 系。 咁嗱，就讲到呢个所谓精神性嘅情况咧，就系讲而家我唔知阿米哈你点样理解所谓躺平主義，躺平主義不是屬於一代人的事嘛，是 是，我想躺平這個在不同時期會不會是不同的講法，即只是換了不同的講法，即今時今日就是講所謂低慾望時代，即是說當很多說年輕一代他見不到一個向上流的機會，或者他們覺得努力了之後都拿不到他可以應有的回報或者人生的改變的時候，他就選擇一種低慾望的方式，其實跟斯多葛主義那個其實有相通的地方的，即是說我可不可以在一個很低慾望低消費的水平之下繼續去活好我的人生呢，樣只不過個好的定義就不用社會的定義，是用個人自己的定義，但是這個對於整個社會的那個觀點來說呢，就是一個不善生產的一個 很成人的， 咁所以呢个就我谂就系嗰个矛盾咧，就系个人与社会对于所谓一个好生活嘅理解或者定义嘅不同。 系。 咁你问题，你个躺平系指物质上嘅躺平，定系精神上嘅躺平？你物质上可以躺平，系低欲望、低消费维持，但你精神上可以唔躺平。我举个例子咧，而家个个都熟噶啦。就寫《哈利波特》的羅琳，羅琳咧當年嘅離婚，帶住個細路女，咁然後咧佢就話：哇，真係窮到窿喎！就喺愛丁堡租咗間平房咧，整個社會失業救濟金嚟俾房租，連按金都俾唔到喎。佢就喺個即係等於而家香港嘅劏房，就喺間劏房嗰度咧，就喺度寫佢第一本《哈利波特》嘅小説。佢冇躺平喎，但佢物質上係躺平喎。低消費、低慾望喎，完全之後根本即係賣嘢賣即係食嘢都冇點食頭喎，但佢咪可以成功咗咯。 所以佢喺躺平主義嚟講咧，應該已經係一個好即係激勵人心嘅例子嚟㗎啦。即係佢都冇放棄， 冇放棄啦， 冇放棄係。即係另一個作家，我又突然間諗起就日本嘅作家江户川亂步。佢同羅琳嗰個經驗可能唔係好同啦。江户川亂步成長咧，其實都算係富有之家。咁而且佢自己亦都有個好大嘅期望，就係、是、以為自己可以去美國讀書。咁但係當佢差唔多要去升學嘅時候咧，屋企就即係家道就即係衰落。咁佢就要去即係務農啦，同埋去打工啦。佢一生人喺成長，佢三十歲之前咧係搬過40次屋企。就是一路搬一路搬，越搬越細，越搬越僻咁樣，做咗好多份工咁樣。佢之後好多嘅偵探小説嘅嗰啲內容咧，都係喺嗰段時間不斷打唔同嘅零散工而去累積經驗。咁後來就佢就不斷去寫作，就希望用稿費，即係當年可以啦，用稿費嚟去生活啦。咁不斷去寫同埋翻譯，即係翻譯西方嘅偵探小説。咁啊開始令到人大家關注。但係佢嗰個逆境係幾時出現呢？ 就是當他很成功寫了兩年作為一個本格派或者經典偵探小說之父在日本、他就發覺自己好像寫不到下去突破不到、嗯、他就選擇一個好像類似躺平的狀況就是他說我封筆我不寫了、嗯、我就休息我去浸溫泉 對 那他就走了但是這個故事又令我有警醒就是在再過多幾年之後他復出、 嗯、 寫了很出名的陰壽有一個很重要的小說、嗯嗯、就是当年他受到很多抨击说他已经江郎才俊已经没有新桥他就选择躺平选择封笔但其实是暂时性阶段性复出之后就带来一个、哎、又令人觉得耳目一新的作品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间的掌握一个你自己生命节奏的掌握即是这个进退顺境逆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拿捏 是这个非常之好即是你何时抽身然后何时踏回只脚进去、这个是你自己才知道的 没错 其实很多时但是呢我们觉得呢现在用躺平主义 去批评作出很大的批评、都挺侵犯到个人的空间、就是说用一种无论是集体睇嘅价值，或者系特别系家长式嘅价值，唔能够容许任何人有一小片嘅躺平。 嗯， 即系佢哋唔系一定欣赏到呢种酝酿、恢复，同埋咧就系、是、完全唔谂。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功夫嚟噶。就算我谂喺某啲宗教都有呢种功夫啊。 系， 譬如默想嘅状态咁，你系咪当佢躺平咧？系咪？ 嗯、 但系其实好多人喺呢个默想里边或者静思里边咧。佢重新得力噶嘛？ 系啊。 咁但系呢个社会如果唔容许咧，嗱、譬如有时我哋都会见到就系、是，哇！你摊喺屋企啊，成日即系摊喺度，又唔去做嘢、 嗯。 哇！你咁样搞到几时啊？个个都咁勤力工作，咁、其实就真系要走去离岛先得，因为你冇办法，你人嘅嗰个目光之下。 系系。 咁啊，点样可以令到人哋明白躺平嘅重要啊？ 同埋嗰个系需要明白躺平同个时代同埋结构嘅关系。即系刚才陈老师提到罗林，但系罗林嘅嗰个个人嘅经历咧，系喺一个大嘅脉络之下，就系、是、整个所谓创意产业，创意可以令到一个人致富嘅时代。 嗯， 即系佢个人嘅创意，再配合咗整个产业化之后咧，佢可以透过一次嘅努力。嘅成功一次嘅成功，佢就可以連鎖反應到令到佢提升。 嗯、 但係今時今日點解有躺平主義？就係好多年輕人見唔到呢一個可能性， 嗯、 即係佢覺得喂，我係咁發揮創意，其實都係換來更多係剝削。喺個產業裏邊，我根本冇辦法向上爬，或者我當我要去爆嘅時候，冇一個好好嘅 IP 嘅保護，或者即係產權嘅保護，令到我嘅作品可以俾人為世人所知咁等等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喺唔同嘅時代，其實就好難抽空去講話，即係嗰個時代嗰個係咪一個叫個人努力所以成功？其實成功背後就係有好多呢啲嘅結構性嘅配合。 係，因為你成功背後咧，頭先我講到話有好多人格嘅特質。就有一種頭先我講嘅自信啦、 嗯， 其實我仲未提一種叫一種毅力， 係 你唔好放棄，一不斷外力。嗱，我記得有一種藥物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而家冇噶啦， 係 叫做六零六， 未聽過， 未聽過，因為冇咗啦。六零六咧就係、是、一個日本嘅藥物學家叫做松佐八郎， 嗯， 佢嗰時咧就參與咗一個德國嘅團隊嚟研究。怎樣醫個梅毒？ 哦， 梅毒曾經成為好似仲勁過艾滋病，勁過一個世紀病，即係根本都嗰啲冇得醫嘅。 係， 咁後來發明啲藥物咧，醫咗都多。嗱，而家我哋都擔心 COVID-19 嘅疫苗會出現咁嘅情況喎，因為未知喎。係，梅毒嘅疫苗初初出嚟嘅時候咧，就醫好你啲梅毒，但係你會付出代價，就兩隻眼盲。 嗯， 你肯唔肯剔啊？ 嗯， 话嗰个后遗症，嗰种咩西药通常都有呢啲咁嘅副作用嘅，医好你病。咁呢个日本人咧叫松佐八郎啊，佢系点解嗰种药啊叫做六零六咧？佢系试咗606次， 哇， 终于就可以能够谂到点样能够医好呢个梅毒。 系 啊，咁你而家后来就有更新到咗。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種叫青霉素嘛，嗰次就嗰只更有效，但 係 青霉素之前咧，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就醫咗606藥物，就係呢個情況。你用咗606次，不斷嚇唔肯放棄， 一路咁去， 呢、哦這個呢、這個你都 所以佢個藥咪叫做606 咯。咁啊，米哈就會話嗱，606呢啲係更加係個社會結構嘅，即係梅毒嘅社會結構。 佢保護咗佢第606次之後嘅產權，所以佢先能夠成功。 係，不過你頭先講係嘅，即係而家逆境嘅，如果其中之一就係嗰個所謂精神嘅抑鬱咧，係、有社會結構嘅問題。譬如特別係當一個社會咧太過集中喺金融地產啊，或者咧冇。乜足夠渠道咧，令到好似我哋以前咁一個社會嘅 social mobility 嘅所謂上流嘅呢個可能啊，就生活成本好昂貴啊，即係令到啲人好氣餒啊！就係我點努力，我考曬所有試，我揾到呢份工，我都冇辦法喺我此生。在六十歲之前供完層樓諸如此類咁樣， 所以真係兩個面向嘅，一個就係社會面向，即係話政策者啊，或者一啲即係賢達可能要去處理結構性啦。但係喺個人上邊咧，都仲係有好多嘅，即係剛才話技術性嘅東西，即係話可以點樣技術性地去面對逆境，都可以處理咧。我睇過一個幾得意嘅演講，就喺一個德州大學有一次畢業禮，咁啊校長嘅演講。咁、個演講者就係一個上校嚟嘅，咁就喺呢一個即係海豹突擊隊嘅。從事了30多年嘅咁，咁佢就分享佢喺即係海豹突擊隊嘅嗰個訓練裏邊學到嘅第一樣嘢，就叫 make your bed， 去整理你嘅床鋪。我佢之後變咗暢銷書嘅，我之後先諗一翻，我原本以為嗰本暢銷書係教你點樣瞓覺嘅，即係 點樣執牀， 係點樣執牀，點樣瞓好你個覺。但係原來唔係，原來係講緊點樣去鍛鍊一個人嘅意志同毅力。正如陳老師講，就係話其實我哋人生咧唔好成日去望住一啲大嘅任務。因为大的成功不是那么容易每日发生。 没错。 你需要从一些小的成功开始 小的任务开始。而每一天为什么长官入到来对于一个他满怀壮志希望出去打仗成功的士兵你第一件事每天在那里说我的就是我执不执好张床。 是啊。 为什么呢他就是说其实你每天就从一个最小的任务开始。你的小任务就是执好你张床。可以整整齐齐，然后那个就是你以一个小任务来开始你的一日。就算那日里面你面对多少困难，你很多的练习都成果做不好等等很多的气馁，但你回来你的床前你会见到不要紧，我听日再来过，因为我回来又见到一张整齐的床。即是他觉得人其实很多通过这些仪式感去令到自己明白其實我是可以 achieve 一些嘢，我是可以達成一些嘢。 係啊，非常之重要，所以啲阿媽一定係要改個習慣，就唔好執床，唔好同你執床。 咁好嘅咩啲阿媽？我從來冇試過。 但係真係佢講得好啱，因為而家咧係一路都係講緊啊美國夢啊咩國夢啊等等啦、但係你都未執好張床去瞓覺嘅時候，你點有夢咧？ 係啊， 係嘛？ 就係從嗰個原點開始啊嘛，從你當下面對住嗰張牀。 所以就係話嚇你，所以你未留意到。呢、这個佛經裏面嘅《金剛經》咧、一開始係唔係同你講咩大理？咩因應無住心而應無住身其心，唔係講啲大道理啊。係從佛陀初初開始準備教，就準備點樣洗腳，點樣著衫，準備就枕開嗰度開始講起，就全部都係細節嘢。嗰啲細節裏面就有學問。 係， 從洗腳開始講嘅，係、嘛？ 好多嘅信仰，好多嘅即系改变人心嘅一啲大道理咧，我发觉都有呢个倾向，系嘛？即系从你，其实系从生活细节， 系 从你规律，即系而家就好啱，即系呢个时间好啱啊！作为新一年嘅， 系 即系第一集去讲，即系星期日，即系其实我哋每年都有好多展望，即系成日都话啊，一年要点样计划好我哋未来咁，但系通常去到下个礼拜可能就已经 冇咗。 但是其实那件事是要不断更新的嘛，就算没有了、就是说就算我原本的计划是一年要每日做些什么，那你发觉第一个礼拜已经做不到了。但其实重点不是你做不做到嘛，重点是你有没有自省，然后不断去尝试重新计划。 是啊，那那个自省呢、出现在什么生活的空间呢？譬如刚才你说仪式性是很重要的、譬如、天主教这样他们就会念玫瑰经，你一路整那些念珠、那些串珠呢一路在其实很重要，你进入一种状态，即重复地进入状态，佛教一定有啦，咁你嗰种状态咧，你就好似入定咧，其实你清理咗好多你思想上边嗰啲渣滓，然后谂一啲更加重要嘅事情，或者甚至唔系思考，即系预备你自己嘅心灵嘅情况。咁嗱，就算你唔系一个宗教者，我好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有呢个空间咧，就系朝头早醒咗咧。 唔落堂，唔係落床嘅即刻。即係如果你唔係要翻學啦，譬如禮拜六日，你最中意就係、是、啊，我就喺個床度，即係冇咁多人催逼你即刻要做啲乜嘢。而家唔得啦，啊米哈，我同你都已經好耐冇過過呢啲可以叫做賴床嘅情況啦。但係我記得以前細個有嘅。咁於是你就會諗啊，我今個暑假要做乜嘢？我今日要做乜嘢？我要見邊個？對於事情咧，你會有一番推敲、思考，同埋認清一啲事情嘅真假同埋虛偽。譬如你嘅愛恨，都係喺嗰啲時候出現。咁、但係如果你話連躺平呢個短短嘅空間都冇咧，其實我哋更加唔可能。 係因為嗰個係一個空想嘅時間。 冇錯。 即係我諗喺一個繁忙嘅城市裏邊，空想變得好奢侈。空想的内容变了一个都是被人指定了的内容，就是说、你得闲的时候应该去进修、应该自我增值， 没错，读三个 MA。 但其实我们都同样知道的，就是例如刚才讲世界卫生组织，他都有公布过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需要游戏时间。游戏时间的意思，什么叫游戏？其实就是一个你没有目的性或者没有功能性的一个 没有利害关系。 而其实成年人都需要。是不是成年人都需要一種令到自己重新找回住人生節奏的一些空想時間， 老年人咯，打麻雀最好。 是啊是啊，我會學啊。 這個遊戲是不是用遊戲打麻雀，你反正不會有老人痴呆，不會有認知障礙。如果經常打麻雀，如果問題就是你的腦要手要用，那這就是遊戲來的。 是 吧？沒錯沒錯， 打小小地 還沒認識啊，大鱷 我 要开班啦， 我哋一齐啊！ 好， 咁啊，但系我谂话，除咗你话学习点样去做啲嘢，嗰种随意性啦、或者空想性啦，或者小息嘅时间可唔可以长啲咧、原来都系好紧要，即系个自由感啊！即系如果一个社会冇呢一种即系叫自由感啦，即系唔系一定系同政治有冇关系先啦、譬如话，你可唔可以讲你真系想讲嘅嘢？你咪。可以分享你真係相信嘅東西，係嘛？即係或者係點樣保存你自己嘅啲信念，係好緊要嘅。 係，我估喺所謂喺逆境順境都好啦。即係你最後我哋講就係話，你要揾出自我個定位啊嘛。即係如果你連自己嗰個信念係乜嘢，你信念所支撐你嘅嗰個定位係乜嘢，都唔能夠鞏固到咧，其實談不上打一場咩波，因為你都唔自主嗰場球賽。而是、原來呢已經有人告訴你這場比賽呢是一定要2-0的了、你呢就一定是落敗的方那場不是叫逆境波，我不會覺得那場叫逆境波那場我只是執行了一場賽事所以自主是啦，所以個自主性是重要的， 是沒錯， 我非常同意，還有還有呢就是說要集人氣啊！嗱，一間咧喺新聞報告之後，我哋講下，因為咧你嗰個所謂自由感咧，唔係就係你一個人去經營，而係有人要去肯定，咁、所以咧，一個集體性咧喺逆境裏邊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嘅資源嚇。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啊繼續等聽眾嘅電話嘅嚇，同埋一陣間我哋會睇一睇你哋喺面書裏邊發表嘅情況。好，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第四節廣東廣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喺社区传播，正密切观察系咪存在爆发，形容处于一个临界点。陈肇始话：，寻日多一名有一成望月楼食客喺检疫中针检测阳性。一名食客和早前確診的機組人員在同一時段用膳，但雙方坐的位置相隔較遠，專家曾經指存在短途空氣傳播，他對此感到擔心。陳肇始表示，衛生防護中心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片段，發現機組人員和爸爸坐的近門口的位置，有些人離開餐廳時可能會經過，但沒有面對面接觸，目前已經找到這個時段用膳的大部分人。他表示追蹤工作一直係進行緊，包括觀察喺檢疫中心有冇同望月樓群組相關嘅更多個案，以及追蹤第二、第三層密切接觸者。政府分別完成三個受限區域嘅強制檢測行動，全部冇人確診。馬鞍山西沙路600號雅典居第6座 北角英皇道275号南天大厦，以及东涌影湾园第二期影桃轩第六座，朝早完成强检，冇人确诊。有曾经在雅典居工作的市民表示，由于病毒有潜伏期，为求安心，今朝特登翻到去雅典居接受检测。他说不希望本港爆发第五波疫情，因为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但亦都认为如果要爆发，亦都无法控制。当局在影湾园影桃轩第六座发现有22人未进行强检，雅典居就有17人未强检，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海关关长何佩珊表示，海关在准备通关的大量工作，由于很多旅客口岸两年没开，之前派往支援货运查验的工作的人员亦都会再调回，在人手配置、查验设备和培训等要作准备。何佩珊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海上走私有所增加，每次走私货量都很大。他提到现时最多的走私货物是冻肉，亦都包括新电子产品，例如新款手机等等，当内地有需求就会有走私风险。对于近年有海关人员在执行反走私行动时殉职，何佩珊表示，海关早前亦都已经作内部检讨，包括在改善人手配置和装备，例如船上会有更好的设备，当出现反船的情况，船上人员会较容易找到出口。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新的一年律政司会积极配合保安局推展《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全面保障国家安全，让市民可以安居乐业，同时确保回归祖国25周年的庆祝活动得以顺利举行，并会再度主办《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法律论坛。郑若骅在网志说，今年律政司会继续推动愿景2030，聚焦法治，透过不同的活动向社会各界介绍和传达法律以及法治的知识，包括向教师提供国家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和法治的教材，让整个社会携手捍卫法治，巩固香港一直赖以成功的基石。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现在开始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现在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这一段多车，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元朗大堂有临时交通安排，去到今晚的7点，介乎避雨亭至大堂山道停车场的大堂山道就会间歇性封闭，港铁巴士 K66A、K66S 和九巴路线 600R 都会加强服务。而西贡的濠涌路就有个道路改善工程，现在介乎西贡公路和濠涌北路一段是改为单线单程东行的，所有车辆是禁止由西贡公路北行左转入濠涌路。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收紧货机机组人员安排，头三日改去酒店嗰度做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无论对社会大众、对航空公司机组人员，是一个好的起步点，避免咗佢喺家居进入咗社区嘅时候，然后先至知识佢系带有病毒。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认咗我系大叔嘅集里面嘅其中一个， 但系海林唔想认你系大叔啊！个问题系。 我仲未到嗰个阶段， 喺我嘅 definition 未到 咯。可能中意啲陈年威士忌，我仲未够陈年， 系啊，差唔多啦。 即系我只系陈年，但系唔系美酒咯。我估应该系咁嘅分别。 唔系啊，你系唯恐天下不乱。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第四次廣東廣西呢，我們呢就先聽聽聽眾的來電先，因為這位朋友等了一段時間。是，早晨。 是，早晨，主持好，新年好。 是啊，是啊，貴姓啊？ 就岑老說得很好，他逆境呢是磨練，決不躺平。咁我就想講兩個例子，第一個係個人嘅例子咧。我個老伴咧脊椎動咗大手術，要坐輪椅嘅，就因為不躺平，因為堅持不服輸，堅持鍛鍊，所以先能夠離開輪椅。而家揸住拐杖可以自己慢慢行啦。所以講咧，人生咧苦先係人生，累先係工作，忍先正係歷練。人生幾十年啦，一定要不躺平，咁样先正能够从酸咸苦辣走到甜嘅。呢个系个人嘅例子，以社会做例子呢，就喺全球疫情严重嘅大环境之下，香港嘅防疫都算系做得几好噶啦。虽然而家有一个本地Omicron 嗰個感染，但係希望市民呢就緊密配合，為己為人，嚴格遵守防疫嘅規定，一定係可以將呢一個個別嘅感染嘅案呢就控制好嘅。咁就講到喺國際經濟呢下滑嘅情形之下嘅大局之下呢，我哋香港反而能夠做到不跌反升，这个是完全依靠中央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背靠大湾区的优势才做得到。 好啊，多谢晒。好，那么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下。 我估计躺平与否是都要看是不是人生阶段。是不是，我就觉得躺平这个字本身可能有误导性。我觉得进退可能比较迟一点。就是说在什么时候进，咩時候退？咩時候可以所謂韜光養晦，係嘛？即係你可以即潛龍勿用啊嘛！即係好多喺我哋中華嘅道理裏面都有講嚇，即係冇可能係每段時期都進攻嘅。翻個球賽度，你冇可能九十分鐘全部都係逼搶，全部進攻，你都要休息噶嘛。 哇！如果你休息呢個字咪啱咯，即係話躺平就係休息。我哋每日都要休息去瞓觉啊嘛，你如果永远唔休息嘅话，你就做死自己。要一问题一个所谓叫做进退有度。边个时候进，边个时候退，退系为咗进前进一步。暂时系呢一个问题。 咁但系成为主意咧，咁意思即系话即系单行咯，系咪？ 系一个意识形态嘅单行。 所以都唔系话成为，因为躺平唔系唔好。如果你成为一个主意，有另外一个意思。 系啊，因为有阵时主意之后就系即系隐含咗就系不加思索咁去執行， 呢一個主義嘅即係內容。 所以你有時咧，你就唔好諗住躺平，俾人一個誤解，以為佢即係唔做嘢或者想求享受。 冇錯。 嗱，佛經有個講法啊，好有趣嘅問題就話，呢個人問佢。你攰唔攰啊？咁、九成人都讲话好攰啊。咁然后跟住讲话攰，你攰就啱啊、因为舒服系留俾死人嘅。 哦，咁嗱，我哋仲有一位伍先生嘅电话嘅吓。 系、早晨， 早晨，系 系。我怀疑咧，贝多芬咧，佢喺躺平之下去构思出佢伟大嘅音乐。点解咧？因为大家冇留意到咧。贝多芬是聋的话呢，他是依赖这些音符去创作音乐。 是。 他不是依赖其他人弹奏一些乐器去启发他去创造音乐。 嗯。 所以他这个创造呢是别树一格的，是跟人家不同。即是他的伟大性呢，我相信呢是跟他聋有关的。 嗯。 其实景呢，你们今天即是很多讲呢，其实我认为呢，就你只是集中了，好像人呢即是在某一个时空呢只是面对一个景。其实是不是的、就算那个人他全心工作都好了，他都有兼职的景，或者他有公司里面不同角色的景嘛。我觉得那些人面对的景他不能够去、化解呢，其实是因为呢香港人呢，尤其是呢你查一查在这个 news.gov.hk 是没有人性这个字，没有经济，他引用人性呢只是讲中国大陆引用这个经济人性。我觉得香港的官员呢，他只是听即是学中国大陆的一些政治名词，但是他没有领会的意思，他从来都不提话其实中国大陆很主张他的经济人性，大家留意一下。人性是什么呢？就是个 toughness， 但不是 tough， 是材料力学上你 absorb 个 energy 去即化解它。其实呢香港呢个问题就是你譬如你经济太过单一，咁你呢就冇咗个其他境啊。佢喺逆境嘅时候呢，佢做出呢个呢俾人哋去调色呢，去做喺其他嘅境度发挥。人性系嚟自乜？就因为中国呢佢有好多嘅境。你哋零售唔得我咪工业囉，私营唔得我咪公营囉。香港就系少咗样，即系我觉得呢，即系虽然政府系咁做，但系我觉得每一个人自己呢佢应该注重一下。我其实唔系话淨系得工作啊，我仲有家庭啊，对私人生活入面我唔系淨系得家庭啊。即系我哋可以呢喺所谓一个你所谓面对嘅影，其实你只系睇到嗰个景咁。其实在其他嘅景入面咧，你可以，你已经有好多现有嘅嗰个资源，你可以，你只系你过去咧冇花时间喺嗰度，你花时间喺嗰度咧，其实你一样咧开拓到好好嘅景。我认为呢个就系即系面对所谓逆境嘅时候咧，应该有嘅态度就喺度。 系好啊，多谢你。 我谂起咧，我哋有一次咧喺我嘅节目，即系夜晚节目，有一次我哋讲疲劳，咁我嘅拍档苏轼咧。我哋明明讲疲劳啊嘛，佢同我哋讲金属疲劳，即系物质性、物料性，即系人都系唔好当自己系一个即系金属，就算系金属，金属都有疲劳。 系啊， 喺疲劳之间，即系疲劳之中，咁其实我哋就要学 躺平咯，躺平咯， 最后会休息， 休息咯，即系 进退啊嘛， 休息咯。 系 啊，有听众讲过人性咧，就系嗰个人力嘅人啊。 系， 其实就话呢个人力嘅人咧，其实咧重要一样嘢就叫做。我哋用嗰個名詞講叫輸得起，好多人咧嘅逆境波就係叫做輸唔起，所以話時你處於逆境波嘅情況之下咧，唔係話要你要化敗為勝，唔係話要贏波，而係話你輸完波之後咧，你都用嗰個平常心對待，唔好話因為輸咗波你搞到你個人咧又要情緒受到打擊啊，成個人唔開心啊，會單啊，成個咪輸又技不如人咯。好努力咯， 系 唔一定话我一定要话打逆境波，我就要反败为胜要赢。唔系问题，你咪继续维持保持个人力。一个好嘅讲法就系当年曾国藩个战役，咩人形容佢屡战屡败，佢就改咗叫做屡败屡战。呢个就是人力啦，有个人力即系可以。輸得起， 在真事家訓裏面都幾多呢一啲咁樣嘅道理。我咧覺得有樣嘢就想請教兩位老師， 我哋成日讲逆境波啦，我哋即系讲咗好耐，其实都好似系以一个去打逆境波嘅人嘅嗰个视角出发去讲逆境波。但有阵时就系面对紧，我哋点样鼓励其他打紧逆境波嘅人？ 冇错，冇错。因为咧，其实咧，你一个人嘅处事态度点样，或者点样处理逆境咧，都唔系因为我哋社会动物啦，只都有其他人嘅认同， 系 同埋无论系同你即系集气啊，或者俾啲鼓励你，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即系一个人打真系其实冇乜意思啊，因为你挨得几耐啊，系嘛吓。咁但系我哋发现咧，就算你话在監獄裏面的人、我們看到一些譬如曼德拉這些、他們都有很多人的探訪、即是我想任何無論你持有什麼政見的人都有支持你的人、是吧、我想這個集體性是很重要、 而當我們講逆境波呢，有時候、我例如剛才講到過往十幾年即西方世界很盛行講要正面思維，同時間就有個逆反，就是說其實正面思維都可以很危險，就 是 成日強調逆境波叫你樂觀啲咧、 啊， 其實可能是一種陷阱，或者可能是表現緊你冇同理心。 係， 舉個例，其實當你以自己嘅身處嘅嗰種生活或者環境去量度別人，啊，其實你可以樂觀啲嘅、其實你嗰場逆境波咧唔係好難打，其實可能係一個好傷害性嘅言論。 嗯，但是經常出現呢兩種相反嘅講法、 因為其實我哋未必係置於對方之中，對方。你見到的可能是對方面對逆境的其中一面，可能是工作上或者事業上，但我們未必知道對方可能家庭上呢，可能在成長上面呢，可能在他童年他已經經歷過無限長的逆境波，而他人生根本見不到希望呢。所以我覺得強調逆境波有很多方式去打這場、比賽的同時，但去到關心別人的時候呢，我覺得逆境波的思考呢是 要再小心一點。 沒錯、 因为我记起咧，你个打逆境波咧，我记得俄国有个作家叫做托尔斯泰， 系 佢就系年轻嘅时候咧就好放纵嘅， 冇错。 后来佢突然间就叮咗，就写低咗八样嘢，我话一定以后要改嘅、然后改咗呢八样嘢咧，然后佢先至会成为一个大作家。嗰八样嘢咧。就有第一樣嘢，頭先我講咗，你要有毅力。第二樣嘢咧，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我哋今日冇講嘅，就叫做唔好自己呃自己。 係，冇錯。 喂，好多人咧就其實就係活咗一個迷思，就係自己呃自己。而家有聽眾都喺個面書度講話，話太多香港人講話香港係福地。话呢一个讲法都系可能系香港人自己呃自己喎，就话香港 掂运到 吓，好运到啊，即系等住话香港系福地，唔使惊各方面啊。有一个美国嘅医生后来成为一个系管理学嘅专家，叫做 Spencer Johnson 啊，阿米哈定睇过啦，以前好畅销，1998年畅销本书就 Who Moved My Cheese？ 谁搬走咗我嘅娱乐？ 系啦， 系啊，冇错， 嗰个就系逆境故事嚟嘅，话讲两个小人同两只老鼠，靠一个叫做芝士山喺度养活，咁后来个芝士山啲芝士唔见咗。咁其中一隻老鼠就話等運到，一定會好啦，到時會有人俾翻我啦。但應該係 do something。其中一個小人咪落山咯，落山咪揾到個新嘅芝士山咯，就變咗。你唔做嘢，躺平咁咪都係講 do something。 但咧，我就真係聽到今日咧，起碼一個早上都聽到兩種好唔同嘅意見啦。一種即係我又比較接近米哈嗰一種，就係話咧，當我哋嗰啲。集體主義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俾你聽，你應唔應該躺平，或者你應該做啲乜嘢，或者成日講正能量，或者係點咧？我有時都覺得有啲壓迫感，因為咧，我哋始終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所謂 boundary， 一個界限性。你唔未必完全了解嗰個人嘅弱點或者佢個能力啊，咁佢需要一個醖釀嘅狀態同埋思索。如果冇咗呢個空間，佢就冇咗自己嘅。 所以岑老師剛才講話輸得起咧，其實好重要，即係話個意思就係話，其實我哋可以明白自己係可以經歷輸，逆境咁努力啦。咁逆境最後都有個結果噶嘛，即係去到最尾，咁咪輸咯，咁咪輸完之後咪再嚟咯， 係咯， 即係嗰個係一個幾重要嘅心態，就係唔係叫你唔努力啊，而係你努力先，你繼續，但係你知道最後原來輸咧，我哋可以有輸嘅權利嘅， 我哋可以经历呢个作为人生嘅一部分嘅。 同埋你谂下，即系当你有咁多人口嘅时候，你样样都要精英啦。 嗯、 即系你一班都系得个校第一啫，系、 嗯、 嘛？咁、 嗯、 咧、 嗯， 我即系我哋如果长期住喺考廿几或者卅几嗰啲，唔使做人，系嘛？咁但系你都有标前嘅空间，呢、這个就 系 教育嘅设计啊，系嘛？ 咁所以有个讲法，就系话逆境波咧，即系既然人生必要去打呢场赛事咧，其实早啲发生咧。可能好啲，即系有啲人即系可能顺境一生，即系相当顺利吓，好早就天才型成功咁样，但系去到临埋尾，人生嘅末段先嚟打嗰场仗咧，就会好崩坏。 系啊，冇错。 即系例如王尔德嘅例子就系其中一个类似嘅经历，就系、是、即系你一生人一出嚟就系咪喺文坛好著名，然后大家好赏识佢，然后有个家庭，有美满嘅人生，系嘛，所有嘢但去到晚年一場逆境嚇，即係咁就好似令到佢萬劍不復啦。 一蹶不振，所以咧有時有啲人問啊嚇，阿岑日飛你都會睇啊，有啲人就話啊，你24歲之前咧好犀利嘅嚇，你啊管啊幾萬兵嘅。 嗯。 咁啊，但係跟住24之後冇乜嘢睇啊。咁啊，但係有啲另外啱相反就係、是、你大器晚成嘅，你要邊樣咧？係。咁啊，但係寧願大器晚成，係咪啊？ 有冇得寧願啊？ 问题你就话呢个叫做我哋有个俗语讲啊，叫做少年不得志就大不幸啊嘛。 嗯， 做人生咧就其实情愿拣先苦后甜，就好过先甜后苦。 嗯， 啊，最紧要话为苦唔紧要噶。 嗯嗯， 后屘个结果好就得噶啦。咁因为打逆境波嘅好处就话你打得好咧漂亮咧，你就先苦后甜。 嗯， 冇错。有些人的主张就是你怎都要保持一个有用之身、啊、我想问岑日飞，其实我们今早所讨论的逆境波似乎越谈越像道家、啊 哦、 即都不是要你好像立功立德立言不断打下去，但社会就想你是这样做、 你道家讲到问题他就平常心咯，所以道家刚才王杰华讲话啊，要大器晚成，道家就更高嘅层次。 嗯， 马王堆嗰、那个白书嘅《道德经》咧，就唔系用大器晚成，系大器晚成嘅。 系、嗯、啊，冇错， 冇晒睇落系冇任何成就嗰个，我先至叫做大器。 系 你有成就咧，反而唔系一件好事，就变咗得又点样，失又点样，其实都系咪平常心态咯。 不过所谓嗰个道家嘅谂法，我又会觉得系。你個聚焦或者你的焦點，即係我的意思就係話喺道家裏邊都強調喺一個當下裏邊、 嗯， 即係話我哋當然可以將個聚焦擺個結果度啦，就係、是、啊所有嘢最後都係無嘅，或者都係一個未知嘅東西。咁、嗯、但係當我哋反到當下裏邊咧，其實就係一個生活嘅態度。 嗯、 即係近排有一套好壞參半嘅電影《蜘蛛俠》上演，裏邊其中講一句就係話。女主角 MJ 就话：，我唔会期待啲乜嘢，因为我唔期待就唔会失望。 嗯、 但系个重点唔系佢期唔期待或者失唔失望，而系无论佢期待定失望，佢都会好努力咁去做好每一个决定。咁、 嗯、 所以喺个逆境里面就系我哋唔好理个赛果先，系 啦， 下次先， 我就打好嗰场波。 冇错， 嗯， 就打好嗰场波，即系话你问题，人生都系一场游戏、 嗯， 但系你喺做游戏咧，你都要。在個遊戲裏邊都表現得出色， 嗯、 無論係扮演逆反派或者善派， 係 無論係順境逆境，你都要打好個場， 嗯、 做好嗰個角色， 嗯嗯、 打好個場波。 係、 嗯、 啊，就算喺逆境咧，你都知道相反相成嘅道理，呢、這個都係道家一個核心嘅概念啦。冇、人永遠成功，亦都冇人會永遠失敗。即係所以咧，大家咧要。慢慢睇咯，即係時間係一個好重要嘅，係但係呢個時間裏面點樣維持自己，亦都係好緊要。 所以用翻一個即係足球嘅比喻或者賽事嘅比喻，逆境波裏邊其實最重要講到就係、是、其實有冇運動家精神，係去到最後其實係本住呢一個運動家精神去打好嗰場比賽。 冇錯，最後咧，我想問阿米哈嘅問題。因為咧，我哋越嚟越多心靈雞湯式嘅書啊，因為逆境嘅問題啊、嗯，你睇唔睇到呢啲書咧？有一啲人咧中意睇嘅，啊，即係覺得真係雞湯每日飲、 嗯，我都中意睇 嚇，但係亦都有啲人好唔中意， 係 嚇。咁你覺得佢個限制喺邊度咧？嚇，好嘅一定唔使講噶啦。 我估咧，成日即係大家話好書同唔好書，我覺得又唔好太過一刀切。其實睇書都係有一個進程，當你睇睇下，你發覺有不滿足嘅時候咧，你自然會去到下一格嘅。即係所以先睇書，從心靈雞湯書其實都冇壞嘅。 只不過睇到落去，你發覺，原來心靈雞湯呢啲咁所謂 easy listening 啦，即係好容易就會好似能夠激勵你嘅書，慢慢原來都滿足唔到心靈，你就知道，哦，原來你需要多啲嘅道理，多啲嘅哲理，更加深刻嘅思考。嗰啲時候你就會再追求。咁所以我覺得總係有入門同埋進階。 你要識得 trace 啊，定係我哋講三字經後尾嗰句説話。 嗯， 我成日講叫做勤有功就氣 無益。 你話係咪心靈雞湯啊？其實對我嚟講咧，就叫做勤無功，氣有益。 嗯， 點解叫勤無功啊？又有心栽花就花不發。 係。 啊，戲有益啊，遊戲我先至講， 冇錯， 遊戲先至可以能夠提供創意。 嗯， 倒翻轉講，所以睇你點樣理解啊。 冇錯，冇錯， 唔係勤有功，氣無益啊。三字經後尾教人啲儒家思想嚟嘅、 嗯， 要改咗做勤無功，氣無益，唔使咁薄嘅。 嗯， 有時你係即係 take it easy。輕鬆啲去處理問題，反而可以能夠 有得到好嘅。 所以都係人不轉心轉啦。我估係個讀者本身以咩心態去讀。嗯、 不過我都好同意你個講法咧，就話如果你發覺劑量唔夠，或者佢只不過係令到我舒服一啲，但係冇解決我心靈裏邊嘅問題咧、 嗯， 其實有時候啲痛楚咧仲有用。 冇錯， 係啦嚇，一啲打擊仲有用。咁就今日咧，去到而家咧，應該聽翻首歌先，然之後咧就輕鬆一下度過今日嘅禮拜日嚇。咁聽晚咧就個題目咧都特別嘅，中央紅軍突圍前啊嚇，一定係馬鼎盛噶啦嚇。馬鼎盛仲有馬恩慈同埋余宇信嘅。 嗯。 咁啊，喺我哋結束節目之後，聽翻一首盧漢庭嘅一首歌，叫做《神隊友》啊。好，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一起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如何再共你互诉，不需自身孤独。从前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支撑背后，遥望死里拼。只是令曾同样拼命，能赢回亦转成。一起分享过的热情，长期没有醒，你做我梦境，歌声延长，掌声，全凭有你这一对手。